首先，我们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啊，这个卡片的第一页，是一个这个大约的麦的分布啊。那同学，我们把麦当然一开始啊，最适合练习的对象是自己。那这样子啊，如果你帮自己把脉的话啊，比如说你要帮你这只手把脉的，你不要这样子压，这样子压很难把，这样子反手把它扣上来。那把脉的第一件事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左手把右手的脉啊，你先摸一摸你这个手腕边有个凸凸的骨头，有没有摸到？就骨头比较凸的地方啊，然后呢，你从这骨头凸的地方这样子扣进来。轻轻的往肉上按着，有没有感觉到脉搏的跳动？有啊。那这个从骨头突突的地方感觉到的脉搏的跳动呢，它在上中下三焦里面是属于中焦，所以这个位置我们称之为关。然后呢，关的上面一个手指头把到的我们叫寸，下面一个手指头把到的地方叫做尺，这样子。这个寸关尺上中下，这样可以吗？那我们中国人的认为是人的这个右手是气分，左手是血分啊。而且中国认为说，男生的身体的状况比较跟右手的关系密切，而女生的身体状况比较跟左手的关系密切。所以其实在临床上啊，如果这个人的右手脉跟左手脉让你觉得你要开不一样的方子的话，那男生照右手脉开，女生照左手脉开，这样子。那这个你先姑且把到自己的脉搏的跳动啊，那这个那寸关尺就是上中下焦嘛。那右手的这个气分啊，它上焦是把你的肺，然后中焦是把脾胃，下焦是把比较是能量的肾，也就是所谓的内分泌的肾。内分泌的肾就是你的肾上腺啦，这个你有没有精神啦的那个肾。那左手是血分，就是比较有形的身体，所以左手的上焦寸脉把心，中焦关脉把肝胆，然后下焦尺脉把有形的肾脏，就是泌尿系统的肾，这样子。这是以这个地图来讲，就是五脏六腑分开来把的时候是这样分类的。那我刚刚也讲过，如果你是把《伤寒论》的脉的话，那所有的脉都比现在服就是太阳病的脉了啊。就是那这个呢，这个地方这个讲义上面有写说啊，肺脉比较浮，心脉比较红，肝胆脉比较咸，脾胃脉比较软，然后两肾脉都比较沉。这个只是古书上的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象征性的说法比较是一种一年四季的观念啊，就是那个春天的时候好像就冬天的时候河水都是很少的嘛，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水量，细细的沉在底下，所以肾脏的话属水，象征冬天。那到了春天呢，好像这个河流开始有一点融掉的雪啦，然后这个水开始流过了。那你想一个血管在冬天一直都缩起来，然后忽然水比较多，它是不是会比较撑得硬一点，但是还没有完全开展。所以春天的脉，肝胆属木，属于春天，春天的脉调性就会比较勒成一条琴弦一样的弦。然后到了夏天，这个河水的量比较丰沛一点啊，这个脉就是撑得比较大而有力。那夏天或者说心脉就是比较宏大。然后到了秋天呢，水又开始变少了，那剩下一个水量不足的空管子还没有缩小，所以你就会把到外面把得到，但是按下去又比较没有东西，这叫做浮脉，就是浮着一个空的壳子一样在那边。所以中国人会觉得我们这个寸关尺的把脉啊，其实然后至于说属土的脾胃脉，土呢在五行里面是各个季节的交界处属土，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特质，就是软软的没有特质的脉是土的脉象。因此呢，我们中国人一般论会说肺脉就是比较像秋天的脉啊，就是其实人的脉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会换季的，就是 你自己的脉一年之中，春天会比较咸是正常，夏天比较红是正常，然后到了秋天开始里面空掉是正常，到了冬天它缩小的沉在底下是正常，所以脉本身是会换季的。我记得从前十几年前在出版社的时候啊，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的脉变了啊，就好像他身体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忘记了，就后来就发现所有的人脉都变了，因为在换季啊，所以脉象自己会换季的。那因为这个五行跟四季是对应的五脏，所以一般脉书就会说肺脉这个右寸是比较浮的，然后左寸这个心脉是比较红的，但是实际上你真的把到自己的左右寸，应该觉得好像不浮也不红的人比较多，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现在的人也没有古时候的人那个体力跟激情了啊，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脉书里面说的那个脉象，所以这个你就大概知道有此一说就好了。那我们今天把脉的基础啊，因为《伤寒论》要用到的脉法并不复杂，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些最简单的地方来练手。那我们第一个练手呢，是把这个虚实，就是一个脉拔起来里面比较没有东西跟比较扎实的差别在哪里。那刚好呢，刚刚五点到六点半我们去放饭了啊，所以呢你现在自己吃了几分饱你自己知道啊。然后呢各位同学，你默默不要告诉其他人，把自己的右关脉，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就是心里有数的感觉，说果然我刚刚吃的是几分饱，有没有那个，就是你现在的右关脉脾胃脉，就你现在肚子里面塞了多少食物，你就会把到多少的扎实度。那有些同学可能中间根本就没有吃，有些同学可能是找不到店没吃着啊，有些同学可能是吃的非常撑，都有可能啊。但是你现在把自己的右关脉可以把到那个跳动吗？把不到的再跟助教求助啊。那你大概感觉那个脉的扎实的程度，然后比照你现在吃的有多饱的事实，然后现在开始同学左邻右舍互相把对方的右关脉，然后要展现这个铁口直断的算命仙的这个气场啊。就像什么，像我当初学把脉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说把脉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人家到你家不好意思留下来吃饭，他就我已经吃过了，你就必打手，就你说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法虚实是把脉的第一招，所以你先不要透露给你的左邻右舍前后同学你到底有吃的多饱，但是呢你们刚刚知道自己吃了多饱是什么样的手感，对不对？那现在你们左邻右舍来交换吧啊，就是然后来探一探对方的肚子里的水有多深啊，来开始啊，就是这赶快，就是实习时间。 小胡跟郭秘书应该是不饱不饿吧？郭秘书很饱啊，就郭秘书是老毛病，就是默默的吃了。就是 各位同学啊，要鼓起勇气，铁口直断来告诉对方你吃了几分饱，然后来看看自己有没有拔对啊。 Thank you. 跟平时的慢才这么好。啊，我对你的慢比较熟悉，差不多是吧？八分好，你慢的。他是一个台湾人。 小吴啊，我看不到后面，请问丁助教还有在吗？没有了啊，樊助教还有在吗？有啊，就是我想等一下有些东西要拜托助教帮忙，那个就是郭秘书、小吴助教帮忙下海的，帮同学确认一下啊。好，各位同学，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左邻右舍这样的互相试探了一下对方肚子里的底细啊，这个你们的吃的几分饱的准确度现在有几成啊？ 感觉 蛮高的， 还可以吗？ 嗯， 还可以啊，基本上都还可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把下面一个来试试看，好不好啊？那个，我们下面一个来把一个啊，就把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火的脉？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如果什么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炎的话，他的那个地方哈，那个脉会跳得有点尖尖的凸上来，就是你哦，就是所谓有肝火的脉，就是你的这个左关啊。你只是手啊轻轻的贴到皮肤，就会觉得有一个尖尖的脉就直接顶到皮肤，就很表层，就是里面有发炎在上火的脉。而这个肝火的脉呢，最常出现的时候就是当你有一件事情怒了，但是你忍住了，就是忍住的怒气最容易形成这种很尖尖的浮上来的肝脉。然后这个肝脉呢，其实人只要这样子，其实人如果真的气的就乱发脾气，有时候那脉反而是拔不出来的。但是那个人就是气得不得了，然后脸色铁青那样忍住的，那个脉非常的清楚，就脸色铁青，然后不想发脾气，这样冷笑那种，哇，脉非常清楚。那这样子尖尖的脉啊，通常你生气的那个当下，那个脉会非常的尖，然后呢，过了两三天、三四天，它会慢慢比较平缓下去。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经验值的人就可以把说，哎，你两天前有生过气哦，哦，这样就很算命先了，对不对？那所以呢，然后呢，而且你知道，如果这个人呢、啊，他的这个肝胆的这个左关脉啊，如果他常常生气又忍回去，常常生气又忍回去，久了他这个脉啊会结出一层茧，就是你摸到这个地方就有一层硬壳子一样，就是那个地方脉就是厚厚的，好像盖了一个硬壳子。好像戴了一个很厚的隐形眼镜那种感觉。那如果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把脉嘛，就是要显本事用嘛，就把到一个什么阿姨，然后那个脉把到肝胆脉有硬壳子，那就会就你就可以说，阿姨，你这三十年来受了很多委屈啊，哇，对方就潸然泪下，对不对？就是很简单的嘛。但是现在这种硬壳子的脉啊，把到阿姨的不太多，把到叔叔的很多，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什么，就是小孩也不听话，老婆也不理他，就一直看着电视，对着韩剧明星说你很帅之类的，然后他又没有理他，然后生气，然后就啊不要发作好，又憋下来，所以男生这种脉还蛮多的啊，所以就是如果常年生气，忍住又忍住，你的肝胆脉会有一层硬壳子。如果你这三四天之内有生过气，那个尖尖的脉基本上还会拔得到。所以现在呢，就是你用你的把脉的方法去窥探别人隐私的时候了啊！请各位同学努力的去辨认出你前后左右的同学有没有生过气，然后大概是几天前大怒而忍住过。好，现在开始，你们就不敢伸手了，是不是？要拔呀啊！那这个。郭秘书、小胡助教、樊助教可以的话就帮忙一下，就同学不能够精确的定位别人的情绪位置的时候，你可以帮他 稍微同学，你帮别人举手，你有把到有人生过气的麦的人举手给我看，自己不用自首了。你有把到有谁有肝火的举一下。啊？你们都这么包庇彼此的隐私是不是？就是同学，你的隐私不给别人知道没关系，但你自己要知道，你如果这几天有生过闷气，你要把得出来哈，这是你的把脉技术啊。怎么样？有没有同学最近几天有生过气的，可以自首说你把到生气的脉？ 对。 啊？都没有啊。 老师，如果熬夜的话，脉也会这 样子吗？熬夜的是另外一种，我接下来讲熬夜的脉。哎，怎么样？各位同学，你们现在选出了你们左邻右舍中的这个小区的怒王是谁呀？哎，你们这个小区谁是怒王啊？举一个出来我看看。啊，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怒王啊？有没有什么30年的老干预已经结成厚厚一层了、啊？有没有怒王？哎，小胡啊，郭秘书，你们有没有抓出这一代有哪个人是怒王啊？啊！樊助教，你也帮忙出手一下，你要不要看谁不顺眼，抓一只怒王出来给我，好不好？啊啊，没关系，这个把愤怒是把很技术很差也把得到的。哎，怎么样？哎，郭秘书、助教，你们有没有找到比较怒的脉啊？啊，这边比较有一点怒啊，小小怒啊。好，那我们再把下一个脉好了啊。我们下一个还是拿左关做练习。其实 正常人的脉啊，正常人的脉就是右关的脾胃脉是比较舒缓一点，正常人的左关的肝胆脉是比较斜一点，就正常来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哎，那后面同学商量什么？有没有抓到新的怒王出现？就好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哎，怎么样？你们现在怒王选拔会告一个段落没有？啊，好，那我们再来练下一步啊，就是同样是有一点肝火的脉，但是呢，睡不着的，就是睡得不够，因为同学来台湾，很多人也没睡饱，对不对？就是睡得不够的肝阴虚，这个。通常我会称之为就是酸枣仁汤的脉，就是比较有没就是睡的，就是怎么讲，酸枣仁汤的脉是就是熬夜就熬到后来真的有点睡不着了，就熬过头反而睡不着了的那种脉。那典型的酸枣仁汤的脉啊，是左关脉呢浮颈细，就是浮在很靠近皮表这边有细细的一条，这个是比较一段比较短的时间都没睡饱，都没睡饱的时候，你的左关脉会浮颈细，就是比那个弦脉更细一点，然后更浮一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脉象。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呢，不是这两天特别睡眠不足，而是你常年就是休息的不够，通常会出现血虚的脉象。血虚的脉象我简称当归补血汤的脉。那血虚的脉象就是你的整个左关哈是大大的鼓起来，就比正常的脉要宽大而鼓起来，但是按进去就里面空空的。所以呢，同学现在同时去找两种，就是这个同学他是浮颈系的，一时暂时就是一段时间里的没睡饱，还是一直都有累到乃至于整个血分是血虚的，所以宏大但是里面没有力的当归补血汤的脉呢，还是一时性没睡好的这个酸枣仁汤的脉。好，所以现在同学你们看看，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想同学里面要找没睡饱的应该还蛮容易的吧，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也开始铁口直断说，哦，你没睡饱，哦，你昨天只睡了三个钟头什么的啊，可以开始练习一下了。所以我现在希望这个助教同学互相帮忙啊，你们这几个小区里面希望能够给我一个熬夜王，给我一个血虚王啊。 我有点像是长桥。 怎么样，同学有没有把出一点熬睡不饱的脉啊？有没有人有啊？有没有？ 郭秘书，有没有拔到熬夜王、血虚王啊？就总有个女同学现在正在月经，正在雪崩的吧？总有点血虚脉给我拔到吧？血虚啊，就是左冠脉比较宽大，宽大无力，对，压下去就扁掉。好、哦，有血虚出现了，有比较。你们那边这个小区有抓到血虚王吗？有吗？那郭秘书那边那个怎么样？有肝火啊？是生气的肝火还是睡不饱的肝火？是睡不饱的，就睡不饱的肝火是勒一层细细的浮起来，生气的是一个点，一条线是睡不饱的。胸梗少，你们是什么脉啊？ 我感觉我有点有点血虚的脉，长期熬夜。 有点血虚。 啊、 嗯。梗少是睡饱的脉。 他睡饱，他每天睡10小时。 好，那我们再换一招来把把了，好不好啊？我刚刚有说啊，郭秘书先回来，我们教下一招了啊。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个肝承脾的脉跟脂肪肝的脉啊，就是肝承脾的脉是这个样子。就正常来讲呢，我们人就是脾胃脉这边是比较平缓，然后肝胆脉比较弦。但是呢，我们说肝阳虚克成脾阳虚，一个人因为容易紧张，容易有压力，乃至于消化系统被搞得消化不是很好啊。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就会变成这个人本来应该比较舒缓的脾胃脉啊，拔起来反而会比左关的肝胆脉更加有弦脉的感觉，就勒成一条琴弦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右关比左关更加的弦啊，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你是那种压力会影响消化的那种人，然后常常忙起来就觉得吃不下饭的那一种。那不然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你根本脾胃就是有冷痰，就是有冷痰，脾胃也会被那个冷痰崩弦。那当然这个痰饮的人，小胡啊，痰饮的人就比如说林桂竹汤，小胡，比如说林桂竹肝汤的那张脸，你能够知道长什么样子吧？就是那个脸看起来有一点光润，但是有点像蜡像馆的那个蜡像那种光润，那这种是痰饮体质的脸啊。所以你们现在把把看，有没有谁的自己把也帮别人把，有没有谁的脾胃脉其实是偏弦的？那郭秘书跟小胡跟盘助教拜托帮忙大家确认一下，然后如果是偏弦的话，你再来帮忙确认一下，到底这个人是痰饮的弦，痰饮就是身体有痰水积在里面啊，是痰饮的弦还是压力的弦，好不好？请同学自己把一把，互相帮忙把一把。 Thank you. 克瑞啊，你愿不愿意去支援一下这两个小组，帮忙发一发？就是我觉得小胡不会说都只在这一块，他不转台的。 我觉得我的业务不关。 麻烦你了，克瑞也去那边帮一下这两个局。 我关你业务关。 哎，请问一下，天威有在吗？哦，弦是形状，紧是绷紧的程度，所以有可能又弦又紧。但是呢，紧脉不一定弦，像麻黄汤脉是浮紧，是一整片绷得很紧，那不是弦的。好啊，接下来我们来把脂肪肝的脉，是这样子，通常脂肪肝的脉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你的神经紧张影响的消化机能，你的那个脾胃脉会比较偏弦一点。那我们反过来，如果脾胃脉啊就是很湿很湿，那我要先跟你讲，很湿很湿的脾胃脉是怎么把，就是很湿很湿的脉，那个脉象啊跳动起来，就是湿湿哒哒的脾胃那个脉象 稍微要仔细感觉一下，就是啊，因为一般正常的脉，你想象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跳动啊，可是呢，你知道，就是从前那种卡式录音带的那个播放机，或者是 CD 的那个机，那个盖子弹开，就从前有一种那个录音带的那个盖子是什么油压式的，就是你按一下，就有一种录音带你按一下啪嗒就弹出来，有一种你按它喵这样弹出来，就那种感觉，就是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有一种那种油压式的弹开盖的那种感觉，喵，就是那种黏到一下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的脾胃脉是沉塌塌，然后拔起来又没有那种爽利感，就是这种黏到一下的那种，像是那个油压式的录音带的那个盖子的那个手感的话，就算你脾胃是蛮湿的了。然后呢，如果你的脾胃是蛮湿而影响到你的肝开始有脂肪肝的时候，那本来应该是比较偏咸的有一条的感觉的那个肝胆脉啊，会被你的脾胃的湿气影响到变得不够咸，就是反而你的肝胆脉拔不出咸的感觉。那真的变成已经被那个湿气泡到有脂肪肝的话，你能拔到的肝胆脉是这样子，浮取中取不太有，但是按到底一点的时候啊，就是贴到皮肤就拔到叫浮取，按到肉中间叫中取，按到比较底下是沉取。那脂肪肝还不等于肝癌，肝癌的话就是癌症的脉非常好拔，就是癌症的脉就是浮取没有什么地气，中取也不一定拔到，但是按到骨头的时候，那个脉非常激烈的，就是在那边跟你这样，这拽你的手指，就是贴到骨头的地方非常凶狠，但是浮取中取都没有，这是癌症的脉。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拔一下有没有癌症，因为这个很容易铁口直断。像那个我小学同学，他的什么，就是他的另外一半的，就是我忘了叫婆婆还是叫什么岳母啊，反正就是另一半的妈妈，然后说什么哇乳房有肿块啊，怎么办？那我就说过来一下拔一下，就是拔不到那个腹骨，就是贴到骨头，好像扭动一样那种特别肌肉，就好像你踩到一条蛇那种感觉，就是拔不到那个腹骨脉，我就说没癌，然后回去，然后他就哦我检查出来果然没有癌。然后就在那边，你知道不懂中医的人就会把这种很普通的东西讲得很神奇，就说哇、哦、好厉害哦，他一搭一下手就说我没有癌，你知道就是这样，就是很好唬人吧，对不对？就欺负人家不懂中医嘛，其实这很好把。所以呢，这样子说，就是如果你今天把你的这个左关的肝胆脉啊，是把到中间，觉得那个脉啊有一种不够一条，而是好像圆圆的一个馒头沉在河底那种感觉，就是圆圆的，要一小坨馒，有一坨馒头一样的手感，那是脂肪肝。然后呢，那个圆圆的那一坨呢，哎，比较有一点硬度啊，那是肝硬化。啊，那拔到骨头边，哇，非常激情的弹你的手了，那肝癌啊，好，所以现在就一口气三个都拔了啊，就早做诊断，提早处理后事嘛，对不对？好啊，所以大家是脂肪肝还是肝硬化还是肝癌啊，你们自己分一分好不好？天威你帮忙把一下你们那个小区的脉好不好啊，现在大家助教已经忙不过来了。那克力你们加油啊，抓一只肝癌的出来给我们看看。哎，怎么样？有没有被宣判的噩耗啦？ 我有点脂肪肝， 有点脂肪肝了。嗯。 脂肪肝的慢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吧，对不对？这些年头大家吃的都还蛮湿的嘛，对不对？那肝硬化的应该也有一两个吧。好，底部蛮硬的、啊。那他是生气生了，就是你那个朋友快要被妈妈气死的那个朋友的那种生气气的硬掉的脉呢，还是那种感觉是硬化或者肿瘤的脉啊？你不能确认就拜托小胡跟樊助教去救驾一下好了。小胡啊，天威那边有不能确认的未确认物体，你去一下，他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啊，你知道那个快要被气死掉的人是什么脉吗？对不对？他有那个感觉吗？不太一样啊，啊，很沉啊。我倒觉得就是只是很沉，但是没有到硬掉的话，就当他就是一般般肝硬时，就是无助于汤的脉之类的。那小狐狸可以帮我忙，帮我无助于汤的时候，帮他问几个点，看有没有。啊， 如果这样的话是。而是肝衬脾，是脾反过来的。 没有注意到这，然后它有馒头的那个，它有小小一馒头。 那个小胡啊，小胡，那一个台你们那一块最后面的洪师傅啊，最近在闹那个胆结石，你去把看拔得出几颗石头吗？你去把看，小胡，你应该可以拔得到有没有几颗石头，小胡去呗。好，小胡，你去最后面帮洪师傅把看，就胆结石把不了到几颗东西啊？小胡没有啊，拔不出来啊。我倒是拔过那种淋巴有肿瘤的人哈、啊，他的那个肝胆脉拔起来真的就是一颗一颗的，就是淋巴有肿的人，他的那个肝胆脉真的就一颗一颗，就是一条上面有小粒小粒的感觉，有拔到过。好，再来这个啊，各位同学啊，在这个身为家庭主妇哈、啊，可以练习拔一下老公有没有外遇啊。啊，是也不是外遇啦啊，就是男生的右手的尺脉啊，在男人在射过精以后啊，他的那个尺脉就会有一点好像要赶快多做一点精子出来，就有一点劳动啦。所以呢， 那个射过金人的射过才就是一天之内射过金的男人的尺脉、哦、右手的尺脉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像生气的那种尖尖的脉，但是感觉没有那么浮起来，那个手感是这样按下去觉得好像那个好像在澡盆里面放屁一样，就是有一颗小东西噗一个顶上来，就是那个脉象，就是男人刚刚才破过身的脉象。那老公去巷口买包烟买了两个钟头回来，哎，把个手，哎，到底会在外面搞了没有，这是所以呢，好，所以现在来，哎，我们男同学也不是很多啊，那你如果你们夫妻感情很好，什么昨天刚好有行房了啊，那就提供一下你的右尺给大家拔一下啊，或者是你们现在这些女同学你们就起来啊，就是看到男人就拔上去，然后呢心照不宣的跟他笑一笑可以了啊，就是就男同学右手伸出来给大家拔右尺啊。但是呢我其实这个话只是说好玩的，我要说的就像生气很多次那个尖尖的脉啊会累积成一个壳子，那射精很多次败肾的脉就是色情狂的脉，就他的右尺脉是整大片浮起来的，右尺脉照理说应该比较沉沉的拔不到，但他整大片浮起来的啊、哦、那这个男生真的过得多彩多姿哦，我们要瞻仰一下，就色情狂的脉啊、哦、右尺脉整个浮上来的，所以来来来各位男生来业障现形一下啊、哦、大家来帮忙拔一拔。当然如果你被人拔到右尺脉整个浮起来的话，你也不用太害羞，就说哦我就是少阴病真武汤症，因为真武汤症右尺脉也会因为阳虚而浮起来啊，所以大家、女生你们找到男生练练手啊啊去摸一摸啊。那男生要把这个外遇了没，那女生就把油洗了没好不好，那就是女生在刚刚有受精卵着床的时候啊，她的那个尺脉会有一点点尖尖的，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炎的反应的尖尖的，但这只是刚着床的时候，因为人体 还不能够辨识那个胚胎是同类的东西还是异类的东西，就会产生一点免疫反应，所以女生的两尺有一点点微微的尖尖的脉往往是刚怀孕的时候，但是怀孕一两个月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如果你两只手啊同时扣她的两尺这样子一起这样按下去，然后看那个尖尖的脉是出现在左手还是右手，那据说什么男左女右还是什么，反正就是等一下我忘记了，就到底是右手气氛是男孩还是左手属于男生我忘记了，糟糕熊熊忘记，小胡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尖尖的那个尺脉在右手是男生还是在右手是女生忘记了，对不起我自己忘记了，学了太久没拔了，我一开始拔的时候十几年前拔的时候都判断是男女是神准的，然后现在就忘记了，太久没有玩了，所以那个男生有没有谁拔到，不要说男生女生，有没有谁拔到你的右尺脉是整片浮起来的啊，有没有我听说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有些男生是那种就是事业的压力越大性欲就越旺盛，然后就越发泄的多，这样子在那样子恶性循环里面应该很快的整个右尺脉就是浮大的鼓起来了，那应该这样的人还是有吧，只是有了你也不好意思说导师这边有对不对 现在就是有没有射过精的脉，大家都不好意思去拔，是不是？教了也等于白教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拔一种右尺脉，就是各位同学现在就很单纯了，你就左邻右舍拔，去看一下有没有人的右尺脉整个是拔不到的，这样的人应该会有。那这个是拔什么呢？是把这个人失智了没？志气的志，就是说啊，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人他的工作做的不是他灵魂的呼唤的工作，然后被强迫去出国去念不是他灵魂呼唤的学校，或者嫁了一个不是他灵魂呼唤的老公，就你活的人生完全不是你的灵魂的世界的安排，就你已经不走在你灵魂的呼唤的人生道路上的人，多半右尺脉会不见掉，就大宇宙给你断电，就先天之气直接剪断。所以呢，你是不是处在就是不是你的真心喜欢的人生道路上，有没有失智这件事情？好，那各位同学把一下有多少人是右尺脉完全把不到的啊？志气的志，对对，好，把把看有多少同学是走在他不喜欢的人生道路上的。 吓自己了，在这了，你摸错位置，是要挖你一眼了。 右尺脉啊，来来来，大家伸手把一把。 把这边刀摸不到了，你在吓自己了，还是有，还是有，需要这样子。那你这样拖着，这样去把掉那个位置，要抓嘛。要吓自己啊！有。寸就是你要寸脉旁边向你压的，你不要往外伸。对，你刚手指在这样子压到在这嘛，它大概就在旁边这边。对，你要对准点，你没对准点说把不到，那个人就有点误会了。 同学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把有一个脉，我觉得不是那么确实，不过我觉得就让同学练练手啊。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就是说一个人哈、啊，如果他的气运行的不很顺畅的话，他的阳脉，我们姑且算是右寸脉好了，右寸脉会比较涩，就他右寸脉拔起来啊。有一种微微的摩擦感，就是不是那么滑顺，就是那个微微的摩擦感。我现在讲的同学，如果其实你练伤寒脉法拔不到色也没关系，但有机会就练一下好了。就是 如果一个人的阳脉色，他的右寸脉拔起来有一种微微的摩擦感，就是气没有流动很差，没有流动很顺畅。然后呢，他的阴脉，我们姑且把左尺脉好了，然后左尺脉是勒成细细的一条，又有一点沉下去，就是弦而沉，就是他右寸脉有点摩擦感，而左尺脉勒成细细的条沉下去。这样的人如果是女生的话，通常会比较容易月经痛，就是阳脉色阴脉弦，就是右寸脉偏色，然后左尺脉偏弦细而沉。通常这样子的脉象，我不说绝对啊，通常这样的脉象比较容易月经痛。所以呢，男生的话就不月经痛，就肚子疼就好了。就照肚子，说阳脉色阴脉弦，法当腹中疾痛啊，就肚子疼啊，就是右寸跟左尺啊，就右寸色，左尺沉弦这样子。所以呢，同学啊，现在我只是要大家练习把一把左尺，你也不一定要，因为右寸色这个东西初学者不一定把得出来啊，所以不用太勉强。但是呢，我想要同学把一把啊，大家的左尺脉，我想要找一下我们这个班的寒王，就是谁的体质最寒，就是左尺脉是弦弦硬硬又沉在底下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冷到那个尺脉都绷起来沉下去的那种感觉。 冰雪之王， 冰雪之王，我想很可能是冰雪皇后啊，我不知道。所以就是小胡助教郭秘书帮忙这样子到处游走一下，帮大家抓出一个寒王好不好？啊，对啊，要抓就一次抓两个，就是左尺脉抓寒王，然后呢，有一种脉就是张仲景说标准的虚劳脉，就这个人已经累到要爆炸那种累死掉的脉，就是累到快要死掉的虚劳脉，就是那个脉比正常人都更宽大更有力，就是把脉要健康的脉哈、啊，是那种软软沉沉缓缓安稳在底下的，但是整个浮大有力这样子很猛烈的杠上来，那是虚性亢奋，那是那个人快要累死掉了。所以你们现在同学，你帮我们把我们的寒王跟寒王后跟这个虚王跟虚王后好不好啊，就一起两个一起练一练了好不好啊，看看谁是虚劳王啊，谁是寒王啊，拔一下，就大而太有力，整个浮上来又超级打手的，那是虚劳王。特别宽大，特别宏大，整个顶上来的。就左尺拔拔，谁是寒王啊？然后你也顺便问一问，这个寒王会不会容易肚子痛，会不会容易月经痛啊？哎，黄克力，不是说最近正在月经痛吗？你的手借谁拔一下？看正在月经痛是什么样的左尺啊？ 借谁啊？ 就是，哎，小胡啊，小胡，克力正在月经痛，他有没有右寸色左尺弦啊？刘琦是韩王还是劳王啊？韩王啊！ 看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人的人的人 的人的人 的人的 左指很沉啊， 就是左指很沉的话，就是下焦的血分比较寒嘛，啊，所以通常这样子的左指的比较沉、比较紧一点的左指的女生，通常会比较容易月经痛。那有没有女生啊？你就自己自首说你是比较容易月经痛的那种，好不好？自首看一下，让同学把看啊。这边有人同学觉得郭秘书帮忙把一下，他的左指是怎么样的？ 左指非常的摸不到， 摸不到，所以是湿滞月经痛。 左 右边吧，左边啊，右边湿滞，左边是，就是你是左指摸不到，就是你根本整个下焦的系统就是太弱了。这个是你这个麦是，就是大锅和当归剑中他们吗？比较紧，就是含的比较清楚，但是沉也是含吧。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太虚了啊，虚到没有力气紧了，你也感觉不出寒了。哦，对了，等一下，我现在补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女生哈，她是小胡，请问一下那个内分泌有问题的那个月经失调，她是那个是右齿呈现凹骨状，还是左齿呈现凹骨状？就龙帅将教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什么寸呈关呈现负四三，齿呈现凹骨状。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如果你的整个齿脉啊，就那块地方好像凹下去的，那个的话，基本上男生的话就比较确定，就是右齿如果是凹下去，对了，他这个人已经有一点耗损到他没有什么内分泌，内分泌都不够了。那如果女生的话，我不确定是左手还是右手，但是有那种凹下去的齿脉，就是他的内分泌已经没有力道到他的月经会痛了。 右齿， 没有，右关是富士山，那是齿连到关那块凹掉。那如果女生是，其实女生都不用努力分，如果女生是左齿比较凹的话，那个月经痛很可能会对到几个汤吧，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后会教月经痛的辨证，不急，有可能对到附子汤，有可能对到当归传药散，有可能对到温经汤。也有可能对到当归生姜羊肉汤，这几个的就是成功率最高。 现在是右关要富士山上来，然后齿掉下去。 就是右关那边有点高，然后右齿这样凹下去，那是内分泌整块失调的月经痛的人。就是右齿，女生右齿整个这样凹掉的，她的月经痛是内分泌不足的月经痛。刘琦的那个细到几乎把不到啊，那个刘琦的那个脉有没有那个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的脉啊？手指冰不冰啊？怎么不顺便摸一把呀？啊？手整个是冰的，要手指特别冰就能够辨证啦。 右关是从小的，什么内分泌。 好，现在呢，月经痛不痛先告一个段落啊。我们再来把一个东西哈，就是把我说右齿如果整个是凹下来，代表它这个整内分泌就是内分泌系统不好嘛啊。那我要同学现在把一个东西，就是右齿脉，右手的齿脉，以位置上来讲，可以说是大肠的位置。那如果这个人是比较严重的便秘，两三天没大便的话，通常会拔得到硬硬的一颗，就拔到大便了。所以你如果是像什么蜡笔小新的妈妈一样啊，三五天都排不出你的羊屎粪的话，那通常呢，你的这个右齿是拔得到硬硬的一颗的。从前啊，我也有搞错过，就有一次啊，那时候在出版社有一个熬夜的漫画家啊，女漫画家。我说：“哎，奇怪了，你看起来人如此憔悴虚弱，怎么的右齿如此扎实啊？是天赋异禀吗？”啊，原来是几天没大便了，所以右齿非常的扎实，就像比你吃饱的时候那个脉象还要再扎实一点。所以现在我们来拔一下大家右齿，就是你便秘了吗？啊，来拔一下。好了啊，我想在座的人便秘的应该也不多了啊，所以便秘的脉没什么好把了。那，哎，对了，讲到便秘哈，有没有谁啊的右齿把得到像那个生气的那个肝火一样尖尖的脉，这样就可以说你痔疮了。对，有发炎就可以把说你痔疮了，有没有人有？好，接下来我觉得啊，对于初学者，有一个脉象的拔起来会有一点点，对初学者来讲有一点点小难度，是这个脉，叫做滑脉。但是呢，滑脉我们会常常，虽然不是《伤寒论》每一条都有的东西，但是常常会用到这个滑脉啊。那这个滑脉是这个样子，就是通常我们其实寸关尺都有可能有，就关尺都有可能有。滑脉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啊，把这个脉中取以后，会觉得这个脉好像有一坨东西哦，有一点有力。然后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好像你在水里面踩到一条泥鳅一样，它会从你的手指旁边微微的滑开一点点，就是依然有力。就是你知道比较虚的脉，是你按下去就被你按断掉了。那个滑脉就是你按断掉以前，它会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按断，就是一个泥鳅被你按的往旁边滑一点点。那这个滑脉呢，我现在说两个情形啊，就是有的人是比如说不止两个情形，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右关有滑脉的话，代表他的这个右关的部位，脾胃这边有比较湿热性质的热痰闷在里面。如果左关有滑脉的话，代表他的肝胆区块也有这种热的东西闷在里面，就有热，所以会比较有力道，但是闷在里面，所以好像要摸进去才摸得到一坨东西。那这个滑脉呢，就是有热被塞在里面的这个脉象，如果是出现在尺脉的话，那往往这个人就是下部会有一些发炎的状态。哦，那个江西的龙帅江老师有说过一个拔到滑脉的这个基本盘打法。他说如果这个人哈是右关有滑脉的话，那就用半夏泻心汤，就半夏泻心汤可以把这个脾胃区块里面那个塞住的湿热抽掉，就用半夏泻心汤相当好用。而他说如果左关有滑脉的话，那这个肝胆区块的热呢，他比较喜欢用柴胡桂枝汤加上小承气汤，但我的话是喜欢用柴胡桂枝汤 加一点大黄，加一点芒硝，加一点枳实，但是就不加厚朴了，那无所谓。就大体上，小承气汤是大黄、厚朴、枳实，就是泻热的。那柴胡桂枝汤是刚好走在这个肝胆区块的。那用柴胡桂枝汤挂这个泻热的药，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滑脉泻掉。那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基本就是这个脉就是配这个药的这种打法啊，我觉得其实用起来还蛮简单的。然后 我忘了之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大陆的朋友啊，他好像说他的媳妇，他的儿子的太太，他的媳妇怎么样，是吃什么火锅呀，吃到人不舒服，你知道什么麻辣火锅还什么之类的，然后吃到人整个人不对劲了。那我就说，那你就把一把，它是右关有滑还是左关有滑啦？那就这边有滑嘛，代表那个火是闷在那边，那你就左关滑就用柴胡桂枝加小承气汤泻一泻，右关滑就用半夏泻心汤泻一泻，那就这打法。那后来的朋友好像给他媳妇这样调一下，也就很容易的就搞好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故事情节。所以同学，就我主要是对初学者来讲，我觉得能够把得到滑脉是比较好的学习成果了。所以就小胡郭秘书就帮忙起来帮大家确认确认好不好，就是哪谁的关脉有滑脉，就是稍微帮大家顺一顺啊。是吃了什么上火的东西了吗？啊、哦。没有听懂的问题，他偏左或者偏右在躲你的手指，这是滑脉。偏寸跟偏尺 有什么不一样？ 偏寸跟偏尺 就是按下去之后，它会跑这边滑掉，或滑掉这边。这个泥鳅往这边跑，跟往这边跑。 就是通常有一种说法啊，就比如说如果在脾胃的话，往里面跑的比较是脾，往外面跑的比较是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那么严格的去这样子分辨，因为我觉得我们学《伤寒论》的人啊，脉法都是很粗糙的，就反正不清楚我在用问的，所以我们 《伤寒论》的操作，我觉得问诊比脉诊要多，所以就会就脉法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就算了那种感觉。 刚刚说那个六尺尖尖的那个设计，是 展现的。应该说微微的有一点像一个水泡浮出水面，蹦一下的感觉。 因为刚刚有人说听到你说是那个跟生气一样， 有一点像，但是比生气的要钝，就是。好啊，各位同学，下课以前我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收尾啊，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这样的练习这一点那一点啊，其实有练习到的一些脉象呢，其实以伤寒论的看诊来讲差不多够用了。就是说这样子说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要照伤寒论的这个伤风感冒的医法的话，它在第一层的太阳病这一关啊，通常脉就是偏浮的。那桂枝汤的脉比较浮，但是没有绷得很紧；麻黄汤的脉就是浮起来，但是绷得很紧。大概就这两种脉象而已了。那到了第二关的阳明病，这个人的脉呢，就是会比较宏大有力，或者是带滑脉，就是里面的热比较多，整个热胀出来的感觉。那如果这个阳人的阳明病变成便秘的现象，就会把到那个脉整条很硬这样子，尤其是右关之类的，会或者右关到右尺都会整条很硬，所以阳明病的脉就是比正常的情况更有力、更猛烈，或者是把得到滑脉。然后呢，到了第三关少阳病，少阳它的位置有点像是人的组织之间的缝隙，或许有点像今天说的淋巴系统。所以它的那个脉，因为它的位置是夹在缝里面的，所以少阳病的脉就是偏弦的，就勒成比较细的状态。所以感冒的时候，如果把到偏弦的脉，它就比较可能是少阳病。那到了太阴病呢，基本上就是这个脾很虚冷，所以太阴病的脉就是你上寸关尺都比你正常的时候更加的垮垮塌塌沉沉的，这样子是太阴病的脉。而少阴病呢，基本上是比较阳虚而寒的，所以它在，而且它的少阴是心肾啊，比较关系到肾经，就是足少阴肾经，所以通常少阴病的脉就是比你正常的时候更加的细而沉下去，就是你的脉被冷到了那种感觉。然后到了厥阴病呢，它就会比较是沉弦紧。就是一条像少阳病的弦脉比较接近表面，厥阴病的弦脉比较里面，而有的时候还会带点滑，就是沉弦，但是带有时候会带滑。就是伤寒论这个太阳到厥阴这六道围墙的病，基本上你的脉知道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就是并不会让人觉得太难以掌握。就伤寒论，因为其他就用问的就好了。那另外就是，当然这也是下课前的最后一次，这堂课下课前的一点闲话了。就像我不晓得，大陆的同学啊，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的中医界好像有蛮多人喜欢用附子帮人补阳气的，就是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就是做法？那请问一下，你们用附子补阳气的人，好，通常你们遇到的医生是开几克呀？泡附子的话，35啊，还有大概多少？然后呢，我要问的是，你的那个，就是请问一下，现在一般用泡附子，是不是立场是说，因为你的人体比较阳气不足，比较寒冷，所以要用泡附子？是这样子一个立场开的吗？就是一般大家是为了什么理由会开泡附子？啊？啊？ 上次说那个吃麻黄汤可能过度了，然后吃桂枝汤的时候开那个泡 子。哦哦哦，那个是你那个刚说的是非常正常的用法啊、哦。那 只是说听说现在有一些人比较喜欢某种所谓的扶阳派或者是火神派的论点。那在这个扶阳派的论点里面，我觉得以脉象来讲的话，我就要大家一个淡书，就是我其实父子是开很重的人，可是呢等到那个父子就是用父子的所谓火神派的一些东西比较兴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哎呦，我其实开父子的手法比较是从当年的什么香港的什么谭树渠老中医之类的那种书学来的，所以呢就变成说我用父子的规范比较是我们统称为岭南派，就是广东当年广东四大金刚 那些人的用法，就是我们岭南派有一个小小的规矩啊，就是这个人就算他看起来什么体质很寒，手脚冰冷，阳气很虚，但是岭南派的规矩就是脉带弦滑的时候不用附子，弦琴弦的弦或者是带滑，这个其实很有，我觉得岭南派的这个规矩我觉得很有用，是这样子哦，如果你脉带滑的话，就把这个人根本还有热闷在里面，那这个时候用附子的话，反而那个热闷在里面热就反而烧得干掉了，所以脉带滑的时候当然不能用，我相信这可以理解。而且脉带滑的时候有时候代表是有痰，有热痰，那热痰遇到附子会烧得更干，那脉带弦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这个人身上有比较冷的痰，所以脉会带弦，那痰饮这种东西就身体有死水塞在那边哦，像真武汤里面有附子，但是它是整个结构是抽掉那个死水的，就可以放过关，但是如果是痰的话不是附子剂，在张仲景的规矩里面有痰的时候弦滑之脉的那个痰分销，那个痰是用肉桂跟茯苓，就是苓桂剂才是化痰的，不是附子剂，也就是如果你直接用附子干姜的话会把那个痰烧干在里面，你整个人在那个地方像结一个疤一样，那里都卡住了，所以岭南派的这个规范还是有意义的。那另外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哦，你看起来是体质寒，就是手脚冰冷，你总听过吧，对不对？可是呢你必须要分一件事，就是这个人的手脚冰冷，他的那个什么血液流不到末梢这个东西，他是真正的体质寒还是自律神经紧张？就是人在自律神经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血管会收缩，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如果是神经紧张型的手脚冰冷，你用附子是硬的冲开让他手脚暖一下也是有希望，就用附子不能叫完全的错，但是实际上让紧张的神经松开来的药物组是所谓的龙骨牡蛎壳，这些东西就龙母剂才是松开自律神经的，那纯粹是因为寒气而缩起来的脉，那种沉紧细的脉适合用附子，而且沉紧细的脉我会比较喜欢用生附子，把那个寒气先卸掉，就让血管扩张，然后再用接下来才用泡附子去补阳气，所以岭南派用附子是这样子，脉带弦滑尽量不要用，要考虑 要从别的角度，因为附子不去痰的，所以你痰塞住的人不要用附子，附子不是很能够在自律神经紧张这个事情上面治本，所以你可以搭配龙骨牡蛎使用，但单用附子可能会卡关，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这个脉是沉紧细的脉可以用生附子破阴时，还有一个情况容易用附子，就是脉根本就是浮大而虚的，就是整个阳虚到不得了的虚劳脉，整个没有阳气的脉都浮起来了，像什么右齿浮大这种情况是可以用附子剂的，所以这是以脉象来讲一个补阳的角度，我觉得从脉象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点规范啊，这是岭南派的规范，因为大陆虽然蛮流行就用附子的补火派，但是其实大陆的中医界对岭南派不是很熟悉，可是岭南派的用附子的经验是就是这一百年来是相对安稳，就是比较容易把人治到很好，就是不会把人治坏，比较没有那么多风险的，那岭南派的低风险的关键在这个地方，那同学还是知道一下，我们现在伤寒论才刚开始学，还没有学到怎么样开附子剂，但是之后几天就会学到了啊。 那我们就稍微下课十五分钟再来做这个沙盘的六经传变的主证框架的勾勒啊。 同学下课还是继续练一下法脉啊。哦， 那个关了吗？